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就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为国情院为利用生化物质来进行一场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国家级恐怖活动而派遣的穷凶极恶的恐怖犯罪集团被截获一事，11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刑事通报会，有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参加。会上外务省副相韩成烈列举资料揭露了南朝鲜为国情院的杀人魔鬼同美国中央情报局和毛沟局及秘密的推进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特大型恐怖阴谋活动的事实，并表明了我国政府要全部揪出和毫不留情的消灭恐怖狂人的原则立场。他强调，因为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逆极集团继续推行对朝敌视政策，所以会有针对我国最高首脑部的第二、第三特大型犯罪接连发生，这是明若观火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将有旨在彻底除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为国情院等阴谋巢穴、世界邪恶根源的我们朝鲜市高强度的反恐打击战立即接连开始。他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朝鲜为国情院是欺骗和愚弄人类的共同敌人和惨无人道的行星破坏者，在像他们那样的杀人魔鬼集团存在的情况下，没有恐怖和恐惧的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梦想而已。他呼吁世界善良的爱好和平人民进行共同斗争，来永远终止各种残酷践踏对和平与稳定的愿望的反人道阴谋、专横和恶行。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对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的特大型恐怖阴谋活动深表忧虑，并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原则立场表示了理解。